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在生活当中呢，它们的造型虽然看起来很随意，但其实都是经过精心收拾过的。胡子呢需要特意的去蓄长，而格纹衬衫呢也是选择一些很有质感的一些大牌的一些衣服，而穿的登山靴呢其实也都价格不菲。其实这种人呢走的是一种更加男人的一种时尚啊。花美男的感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留胡子，肤色呢一般都很白，大部分呢都属于这个精壮型，看起来很瘦弱，有的可能也不会去练肌肉，但是给人感觉很温暖，比较像那种邻家的长得好看的一些弟弟。可是呢木匠美男却显得更加的成熟，更加容易让女性产生被保护的感觉，和他们在一起呢会很有安全感，更能够让女人做一个小女人来进行依靠他啊。那到底呢你喜欢哪一种呢？男人的美呢有很多种，大家如果喜欢这一款的话呀，就要知道这款美男现在也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木匠美男。第二个呢叫做续集病啊。续集病呢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很多大热的一些电影啊都喜欢拍续集，而且续集评价呢一般都不太好，但是电影厂商还是会选择去这么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电影都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比如第一部效果很好，之后呢厂商就会决定继续往后拍，一部接着一部，有时候就算评价越来越不好，厂商还是会选择继续拍这个续集。媒体呢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续集病，不管口碑，一心一意的只拍续集，就叫续集病。其实呢好莱坞有很多这个成功的续集电影啊，比如说咱们都很喜欢的这个哈利波特系列，对不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从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出来，当时呢我还在上中学，那个时候我就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就真的是迷上了。从此之后这十几年来啊，哈利波特的任何一部电影只要一上，我一定会去电影院去看。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续集电影的典范，这种当然不叫续集病啊。当然像那个变形金刚啦，还有钢铁侠，还有美国队长，他们的故事呢也都是一部接着一部，给厂商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利益和商业价值。其实呢他们拍得很成功，这样呢也不称之为续集病。续集病指的是那些拍的其实并不好，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口碑，但是还一直接下去拍的那种叫做续集病。为什么他们都热衷于拍续集呢？因为很多投资人发现，即使是口碑很好的电影啊，在票房上的表现也可能都不会这么的如意，这样呢还不如把这个钱和资金投入到已经成功的大片的后面，这样呢拍摄速度更快，回收成本也更加的快，而且呢大片的粉丝是遍布全世界，总有粉丝会吃这一套的，就凭借着上一部的口碑也会有人继续来看你的下一部。所以呢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怎么讲经济利益啊，就是趋之若鹜的去一直拍续集。当然了也有很多表现平平的续集电影，那到底都有哪些呢？咱们也就不一一点啊，大家可以去自己想一想。哎，咱们国家其实之前也拍过很多这种系列电影啊，比如说这个黄飞鸿系列，拍着拍着到后面呢还拍到这个国外去了，也是挺拼的。当然无论怎么讲哈，咱们都还是希望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的好看的电影，这样子呢无论是续集也好，还是这个原创的也好啊，我们都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好电影。那就比如说在这两天我们 FM 999私家车广播呢也在陆续的赠送电影票，当然我们会在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不同的节目时段给大家来赠送电影票。如果您喜欢电影想看电影的话呢，就一定要关注我们 FM 999私家车广播全天的所有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词儿啊，叫做天生臭脸。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说，有些人长相凶恶，看起来不像好人，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处于生气呀，还有不开心的状态之中，其实呢并不是这样。这些人啊总会被误会，旁人经常说他们看起来很凶，好像随时都在生气，随便和小孩说话呢就能吓哭小孩，感觉很难相处，大家呢都对他敬而远之。可是啊，媒体们将这样的长相称之为天生臭脸，天生长相凶恶，就算开心的时候呢别人也会觉得他们很严肃，其实呢这都是天生长相惹的祸，他们自己呢也表示很委屈。特别搞笑的是啊，有网友呢为咱们这国家的这些运动员们比如说特别有名的什么张继科、张怡宁，还有这个张梦雪，给他们三个人是做了一组特别有趣的表情包，而且呢还给他们这个起了个名字啊，叫做张氏冷漠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呢都是天生臭脸，表情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严肃的状态，网友们觉得他们的表情呢特别的好玩，所以呢就做了一个这个表情组啊，叫做张氏冷漠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好，我们呢刚才聊了很多这个今天的新词儿，说到了这个续集病啊，那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了，这首歌呢来自 自于这个《冰川时代五》哦，也已经拍了四部续集的这个电影《冰川时代五》的这个主题曲，来自于非常有名的歌手 JCJ 的一首《My Superstar》，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是命。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说到这个，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家里面显得很有质感？当然有一些很洋气的人会说质感啊，其实呢我们不管大家到底怎么样来定义这样一个质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自己的房子都愿意在装的时候变得更加的上档次，看上去更加的高级，更加的让人觉得很贵气。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呢都喜欢这个大富大贵，所以说装修的很有质感，很有贵气，是我们中国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向啊。最近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 FM 九九九悦生活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留言说，家里面要装修，对于怎么设计呢，其实自己已经想得有八九不离十了，但是总的感觉是有点缺乏质感。所以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也想问一问你们乐享生活怎么样装修可以才让自己的房子显得会有质感一些。他要列了一下他自己的这个问题的补充啊，比如说第一条，他为什么要自己设计，因为他在这个小城市，可能是他生活在北京旁边的这个廊坊啊，他周围的这个设计理念还有这个设计公司给出的一些设计都不太符合他的要求。另外还有他喜欢那种类似于无印良品的那种浅木色的风格，简约的风格，但是设计师给出的方案都显得很浮夸，他觉得这个浮夸的这个方案啊，而且预算的也很高，不太符合他的这个需求。另外呢，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他认为肯德基的灯光布置没有星巴克的有质感，另外呢这个0.8毫米厚的不锈钢阳台没有5毫米厚的有质感，还有咱们中国常见的这个别墅花园没有日本常见的别墅花园有质感。当然这是这个咱们这听友的个人感受啊，不过他的意思呢我们大概明白了，就是他希望做的既简约又很有质感。那到底如何来做才可以让我们的房子显得既简约又有质感呢？其实呢，现在很多这个业主啊在装修的时候呢都把这个注意力放错了地方。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个关于什么材料什么材料这些的，其实呢大家都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比如说吊顶如何来吊，砖怎么贴，还有电视背景墙怎么做，其实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块，就是软装。就咱们这个风格来说和主题来说啊，就是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软装上面之后呢，会更加的起到一个提升质感的效果。比如说木地板还有这个墙面乳胶漆，咱们就普通的这个地板跟乳胶漆就是 OK 的。但是呢这个吊顶呢其实可以更加的简单，用这个平顶或者是石膏线或者是石膏叠层就可以了。而且有些人呢选择不吊顶直接刷白啊，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刷一个就是不吊顶的白顶啊，因为这样的顶呢会容易反光。还有一点就是建议大家在这个装成反光顶的时候呢都会埋一个灯带，而且呢以很多人的经验我想一定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咱们家里面这个灯带哈，除非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会炫耀一下打开一会儿，但平常自己一个人在家看电影的时候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一定不会开这个灯带。为什么啊？因为我就是深有经验啊，无论你这灯带装的是那种淡淡的淡黄色还是淡淡的浅蓝色啊，或者是其他颜色也好，这个灯带你打开之后 大概有可能10分钟到15分钟之后哈，你的眼睛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到底成因是什么呢？我们也不是很明白啊，我们也希望有专家可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但是确实是灯带，在这个反光灯带啊，在打开了10到15分钟之后，会让你的眼睛感觉有一种疲劳感跟一种酸痛感。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灯带其实只是一个炫耀的这个一个工具，平常我们运用的这个几率其实并不大。但是墙面呢，如果您认为这个白墙太单调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局部的墙纸或者是乳胶漆的调色。而对于这点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像我们家装的时候，这个电视背景墙，我们就觉得如果是墙面的话就很单调，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墙纸。把这个墙纸贴上之后呢，就很好的把这块电视背景墙的不同给体现了出来。另外我的客厅用的是白色，大概有3间卧室，每一间卧室都用的是不同的颜色来调的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红色呢是一种很热烈的颜色，大家可能刷这个红色的话，或者是一个暖色系的话，会让你的这个睡眠变得不太好，会让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血压呀、你的情绪啊不断的亢奋。所以我们建议在这个卧室里面还是最好用一些冷色调的颜色。我的卧室呢就用了3个绿色，比如我的主卧室用的就是那种非常浅的浅绿色，然后另外一个卧室呢就是那个深一点的绿色，而最后的那个卧室呢用的是更深的绿色。其实呢这个颜色都调得很淡，但是你会发现它只要有一些区分，跟客厅有一些不同，你走进每间屋子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鲜感，这样的感觉呢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呢对于刚才我们这个提出来问题的这个听友来说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房子装得有质感，很关键的一点是除了你的这个硬装，简单的前期硬装你不能避免之外，更加着重的更加注意的应该就是你的软装部分。而软装部分我们应当如何来让它更有质感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来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武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6732-3097。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提到如何让你的家里面更加有质感，这个有质感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体现在这个软装方面。其实呢，对于这个餐桌、沙发、床等等啊，这些家具的选择一定要相当的慎重，因为你的质感也是从这些家具里面来体现出来的。这些家具呢，首先来讲讲客厅啊，客厅的沙发呢，其实是这个市场上现在很流行这个转角沙发或者是组合沙发。从实用性来讲，这个转角沙发的省空间，相对于来说要方便一些，而且后期的卫生呢也好清理。但从美观来说，组合沙发啊可能会更加的美观一些。另外就是这个沙发的颜色了，白色的沙发呢是非常非常出效果的。很多人考虑到这个后期的卫生方面，还有清理起来并不容易，所以在后期购买的时候，大家实际上都会偏向于选择购买一些较为深色的沙发。其实除了白沙发之外啊，搭配这个原木色的话，这个灰色倒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灰色呢在这个视觉上也会给人一种偏柔和的感觉，在线条上也会比较柔和。所以建议各位，如果你想要更加的多的质感，特别是你的家里面是这个木地板的话，你可以不妨选择这个灰色的沙发啊。它既不像白色的那么不耐脏，也不像其他颜色感觉那么的怎么讲，没有档次，而是它既会显得有档次，而且也易于打理，灰色是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块呢就是地毯了。其实呢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地毯啊，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并不是说咱们在整个家里面要铺很大的面积，但至少在你的这个沙发的脚底下茶几这一片 你可以贴上一小片的地毯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你的这一个空间的区域感就增强了很多，特别是那些日式风格的地毯呢就感觉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需求，因为它的颜色呢比较简单，而且呢这个主色调定好了之后呢只是有一些简单的花纹还有一些材质的选择，所以说如果你选择的是木质地板而且是那种极简风格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日式的地毯放在你的客厅，这样感觉就非常的有质感。茶几，我们来说说茶几。其实这个茶几呢我们一般要选择这个偏原木色的为主，因为这个原木色呢会使得你的这个视觉差异效果不会很大，而且呢也不会感觉很廉价，无论是什么木都不会感觉很廉价，只要是这个木质的茶几都会比较合适。当然也给大家一些选择啊，比如说您喜欢这个浅色的就可以用这个枫木、松木或者是杉木，如果您喜欢深色的就可以用这个胡桃木、油木或者是斑马木，如果您喜欢这些不浅不深的就可以选择一些白樱桃木或者是沙比利等等等等。再来说一下电视柜，其实电视柜呢从材质和颜色上基本上都是和茶几进行配套的，如果你的茶几选择之后呢你的电视柜也是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颜色，只要风格跟色彩是统一的就 OK。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落地灯，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喜欢买这个落地灯，为什么呢？因为落地灯呢很实用啊，它的光不是特别的亮，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装饰的风格，也不会使得你满间屋子都是那种很亮的感觉，感觉很浪费电，对不对？而这个落地灯呢会既把这个灯光调得很柔和，营造一小片区域的光亮，也可以有效的节省一些你的这个电。当然这个落地灯一定要选择这个功率跟瓦数都稍微小一点的，当然最好选择木质的为好啊。再来说一下餐厅，当然餐厅呢无论你是你的这个餐桌还是餐椅也要选择原木色的，这样才可以跟你的这个房子来整个统一起来。另外呢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他很想要质感，要质感的话有一个餐厅灯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的餐厅很有腔调很有质感，这个吊灯是必须的。所谓吊灯呢是指的这个材质和种类呢都很多，而且呢位置呢和高低也可以有一个个人的选择，但是个人建议稍微要掉的低一些，但是也不能太低啊，就是跟自己这个头平齐，或者呢再往下一点都可以。比如说咱们这位听友你身高是1.7米的话，你可以就把这个灯的吊的这个高度啊吊到1.7米或者是1.65米，跟你一样高或者是往下低一点都可以，这样在你吃饭的时候打开的这个灯就会显得很有腔调，而且呢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厨房的整体的档次给提升一大截。再来看一下卧室，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每一块呢都要有一个统一的风格，这个卧室呢当然也一样啊，选择原木色，而且呢可以选择一些原木色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床，这样的床其实并不贵，我们在市场上可能大概500-6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床了，而且这样的床你配上这个原木色的一些比如说床垫还有一些你的这个棉被还有枕头，就会使得整体的风格是完全统一的。但是千万要注意啊，你的床头柜呢也一定还是要选择那种中规中矩的造型呢，稍微偏北欧一些或者是日式一些都可以，采用原木色或者拼色都行，关键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如果你喜欢拼色的话就选择拼色，如果你更加喜欢这个单一颜色的话就选择这个原木色。最后呢再来提一下这个窗纱了，要想提升质感呢这个窗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为什么要提到窗纱呢？刚才因为我们选择窗帘的时候材质有很多，我们都可能会选择那些比如说花哨的或者是艳丽的颜色，但是如果你想要质感的话千万要切记除了窗帘之外一定要再加上一层窗纱，而且这个窗帘的颜色呢要选择这个白色、米色或者是类似于原木色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很接近的颜色，不能太跳。另外呢有一个窗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啊光线比较强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拉开一半的窗帘然后再关上这个窗纱，在需要休息的时候呢两层都拉上，因为有了这个窗纱在外面这一层整个的质感就会给提升出来。当然客厅跟这个卧室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就知道我们在装窗帘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层窗纱，这样呢也会显得很有质感。好，我们刚才聊了聊就是如何让你的家里面更加的有质感，希望呢可以给这位听友带来一定的帮助。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装修家里面的时候都可以加入一些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如果你有什么装修的一些想法或者是需求呢也可以跟我们节目联系啊，当然可以跟我们的公众号999悦生活来留言，李恩就可以看到，看到之后就一定会回复大家的这些疑问了。 还有当然我们这个家里面说质感啊，除了这个装修装饰之外，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内容也跟质感有关系，那就是你的房间的整理和收纳一定要特别的规矩，这样才会显得很有质感。那到底应当如何来整理和收纳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몇 시간째 받지 않네요 큰일 났어 내 맘 같지 않네요 아까는 내가 진짜 잘못했어 욕하고 있겠죠 괜찮아 아 저기 제발 제발 이해해줘 미안해 미안하다는 말이 더 쉽겠지만 미안해 도대체 뭐가 미안하냐 묻겠지만 미안해 그녀는 복잡해 난 칠판 앞에 문제야 같아 답이 안 나와 나 수학 못해 유부남인 친구 형들에게 물어봐도 빨리 사과해 남자가 그러면 안 돼 I'm trying to work, work, work Baby I'm sorry 다른 말 뭐가 더 필요한지 당연히 말을 하나 모르지 미안해 미안 more Why need leave it deep 알아먹어줘 내 사랑을 사랑과 전쟁에서 I don't want war 너가 지금 내게 내리는 형벌도 내게 받을게 다만 잘해줬던 때도 참작해서 내게 판결을 내려줘요 너의 화를 막으려고 돈을 써서 이유 막문 싸울 때 욕을 써서 그 싸움에서 영감 받아 곡을 써서 내가 미안해요 자꾸 말끝마다 꼬리를 붙여서 넘어갈 것도 같이 말 그리고 덤벼 그럴 수 있는 사랑에 너무 논리정연해서 꼭 화를 부르네요 칠판 앞에 문제야 같아 답이 안 나와 수학 못해 유부남인 친구 형들에게 물어봐도 빨리 사과해 남자가 그러면 안 돼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崇拜只有品牌，到头来血拼比爱情更实在，漂亮是种厉害，把伤害和感慨都塞进手袋，把头扬起来。来细说一生的风沙，在这间开花，不要轻狂，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如被尝到冰茶，醉着醉吧，不必虚假，一呀换呀，痛痛快快，我为我存在。有时候爱还不如尝到冰茶，来细说一生的风沙，在这间开花。情话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如给尝到冰茶，醉就醉吧，不必虚假，硬要换呀，痛痛快快，我为我存在。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房间如何提升质感，我们提到了很重要的一块，就是除了硬装和重要的软装之外啊，就是这个房间的整理和收纳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把这个洗衣机放在这个厨房的灶具下面的？可能没有，对不对？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单身公寓，特别是这个小开间里面，为了节省空间，有一些人真的会把这个滚筒式的这个洗衣机啊，放在这个厨房的灶台的下面，很奇怪啊。其实呢，真的您这样做了之后，您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节省空间的一个办法。当然您的这个下水一定要接好啊，接好下水之后，您把这个洗衣机平常放在这儿，可能你不仔细看的话就看不出来它是一台洗衣机，可是呢它却非常有效的节省了这个不足的空间。因为开间我们都知道很小，就可以把这个洗衣的空间跟这个厨房结合在一起。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整理，一定要注意清洁，这样才可以维持很好的一个质感跟状态。当然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厨房很小的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置物架上面放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该上面放盘子放碗啊，都没有问题。可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台面的下面啊粘一些挂钩，很便宜，几块钱的挂钩粘上去之后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杯子，因为杯子呢都会带有一个手拿的这个把儿哈，把这个杯子挂在这个挂钩上面，这样呢就从上面看是碗跟盘子，下面呢是一些我们喝水的杯子，这样呢就感觉一是节省空间，二呢是非常的有质感，也是弥补了这个空间的不足。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能够挂到墙上的全部都挂在墙上，比如说我们这个筷子筐哈，我们把它挂在墙上，比如说我们这个各个的勺子呀还有铲子呀，我们全把它挂在墙上，这样可以有效的利用空间。把这个下面呢放上我们的调味料，或者是这个油啊盐呐、酱啊醋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放在这个位置。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洗碗时的这个洗手池洗完之后，把它晾在这个水槽的这个里面。其实晾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沥水筐，把这个沥水筐放在这个水槽里面，你就可以把碗晾在这个里面，让它干了之后再收起来。这样呢可以既节省你的空间，同时也可以使得你的这个每一个空间都有更大的一个利用率。当然这个保鲜盒呢可能很多人也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哈比如说出去旅游，或者是一些不能见空气啊，或者是不能吸水的一些食品都需要保鲜盒，我们也可以买一些保鲜盒，把它按照 大小排开放在你的厨房里面，这样子可以一层一层的放很多东西。当然这个收纳第一是要节省空间，第二是一定要摆得整齐，第三一定要尽量选用同一个品牌或者是同一种材质或者是同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器皿，这样看上去才会显得非常的统一。如果很杂乱，比如说今天买一个碗，明天买一个这个收纳盒，后天呢再去买一个筷子，它的风格完全不统一的话，也会给人感觉很杂乱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锅怎么放了。这个锅如果您空间够大的话，自然您可以随意的摆在您的柜子里面，如果空间不够大的话，就一定要充分的有效的来利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三层啊，比如说下面的两层我们全部都摆上锅，然后在上面的第一层放上我们的一些平常用的碗和一些大的盘子，这样可以在你使用的时候把它给抽出来，而不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它洗干净放好，千万不要摆在这个灶台上面。虽然说看上去可能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对于整个房子质感的提升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除了这个厨房这个空间一定要利用起来，让它变得非常有质感非常整齐之后，我们的这个卧室也很关键，因为卧室除了有床之外还有我们的很多衣物，对不对？我们要睡觉，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这个床给利用起来，这个床底的空间部分，我们建议各位买的时候这个床最好买一个那种可以掀起来里面有一定储物空间的床，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把你一些冬天不用的一些比如说厚的一些被子呀或者一些大衣叠好整理好放进去，节省空间。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衣物的整理，比如说我们的衣柜里面，如果大家就是都把裤子全部都一条一条挂起来的话，除非你的衣服很少，如果很多的话，你的裤子衬衣这些东西真的会不够挂的。我们建议各位让你的收纳一定要充分有效果，怎么样做呢？就是我们可以买那种收纳的储物格，就是井字格一样的，一格一格的把你的裤子全部都卷起来，卷起来之后呢你一格一格的放进去，就像放袜子那样的感觉啊，一格一格放进去。为什么要卷？第一，裤子卷起来之后它没有折痕；第二，非常的节省空间。当然衬衣没有办法啊，衬衣我们还是最好是挂起来的，包括一些衣物都是要挂起来的，但是裤子我们可以折起来。另外还有一点也千万不能忽略，就是我们这个衣柜或者是这个门旁边的这个门廊上面，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收纳袋啊，这个收纳袋是那种挂式的收纳袋，上面呢有很多一层一层的小口袋，我们可以把这个空间充分利用起来，让本来是一个平面的这个大衣柜的边缘也变成一个收纳的空间，而且这个收纳袋呢一定是很规整的，就是一格一格的，你可以放进去你的一些小的一些物品，这样既可以有效的利用收纳空间，也不会显得很杂乱。另外要教各位一个小绝招啊，节目最后咱们来说一个小绝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放鞋非常的占用空间，我们虽然买的有鞋鞋盒，但是一层一层的放甚至于都不够放，为什么？因为很多女士的鞋特别的多。那告诉你一个小绝招，怎么样可以让你的鞋能够更加省空间呢？那就是挂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特别是拖鞋还有一些女士的很轻的一些小皮鞋都可以挂起来。我们可以买那种专用的那种鞋的那种衣撑啊，就是挂鞋的衣撑，非常的小，比普通的衣撑呢可能要短大概有一半的这种距离，然后一双鞋呢可以挂在一个衣撑上面，挂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隔了一个很小的一个隔间出来，这个大概有30厘米那么高啊，你的鞋就可以放进去，然后把你的鞋挂在里面之后，你会发现原本可能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只能摆下3双鞋或者是4双鞋，但是如果用挂的方式的话，你甚至于可以挂下6、7双鞋，而且在选择穿哪双鞋的时候呢，也可以一目了然拿起来这个衣撑就可以拿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招，特别也是在你的空间不足够大的时候啊，节省你空间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我们的鞋子也挂起来，特别适合挂的就是那些拖鞋呀或者一些很薄款的皮鞋都是可以的。好了，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可以给您的这个家居的收纳以及质感的提升带来一定的帮助。我是李恩，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One last stand for you.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盼望。 什么。